我哋今日嘅佛经故事咧，系会播出首戒律，咁而家请各位收听啦。 佛陀，我哋南家地方虽然系细仔地，不过托赖土地肥沃，风调雨顺，都算民风物浮，安居乐业。 官长有威德，仁慈厚道，百姓自然得到福荫，国家富强，人民丰衣足食。 佛陀，我哋系俗世人，日常生活应该点做呢？ 无论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戒律嘅。 佛陀，戒律是咩意思？ 官长，戒律是一种行为，就是禁止自己去做啲唔应该做嘅事，大嘅就是杀盗淫妄，而细嘅就是啲不良情绪。但凡会影响行为活动嘅思想，一概都要戒除。 佛陀，唔做坏习惯我已经明白了，不过仲有啲咩要做呢？ 除咗唔作恶，仲要行善，即系对人对社会有益嘅事，都应该尽力而为。 咁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啦。吓，有意思到极啊！佛陀，我仲想问一下，戒律系咪要时时遵守嘅呢？ 系。戒律是要时时记住遵守实行，不要放弃的，因为经验多了，习惯成自然，行为纯熟，就会照着去做。好行为好习惯都是要做熟，这样才不会忘记，所以戒律也都是要时时去做的。久不久只做一次是不够的。 原来是这样。至于守戒律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？ 普通的戒律是爱护生命，不偷盗，有精洁，有诚实，不饮酒，这些是大戒。 那守戒律有什么好处啊？ 一个守戒律的人得到很多益处，世间的幸福快乐都是由于守戒而得，所谓善因善果。 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多谢佛陀了。不过我都是有点不明白的。 你不明白什么呢？ 佛陀，我觉得一个人做事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丑，这样就够了，又使乜要成日记住成日去做呢？ 你要知道，习惯对人是很重要的，发心立志都跟众因有关。官长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，会帮助你明白习气的重要。 那好到极了，请佛陀你讲给我听。 在很耐之前，山阴有个细小的国家， 侍卫，你睇乜嘢？ 将军，我睇前边啊。 前边有乜好睇啊？咦，嗰啲系乜嘢嚟噶？走得咁快嘅？ 系咯，将军，我都唔知系乜嘢嚟。正话先见佢喺下路，而家已经上咗嚟啦。 系噃，究竟系乜嘢呢？ 啊，系一架车啊！ 系一架车？咩动物拉噶？拉得咁快嘅？ 咁我唔知喎，怕係牛啩？ 点都唔会係牛嘅，牛点会行得咁快呢？ 车上面塊布帘有徽号㗎喎，白色底一朵大红花。王妃嘅车啊，係啊，王妃返嚟啦。 是吧，是王妃的车，不过是什么拉的呢，这么高身的，似雷又不是很似雷，走得很快，眨下眼就到了。 等我禀报大王先。 侍卫，外面做什么这么嘈吵， 大王 打得这么响的。 禀告大王，是王妃回来啊，王妃的车回来了。 王妃翻咗嚟，坐车啊！ 欢迎王妃。 啊，王妃，你真系翻咗嚟。 系啊，大王，我翻嚟啦。 乜你咁快翻到嚟噶？前日我收到消息，计下时间，无论你坐轿又好，抑或坐牛车又好。点你都要听晚先到得噶，点解而家咁快脆翻到嚟嘅？ 大王，我坐马车翻嚟嘅，行得好快嘅。 坐马车翻嚟？ 嗯， 我马车系咩嚟噶啦？ 咩嗱，马车就系咁样噶啦，马跑得好快嘅。 哦，乜你会坐马车翻嚟噶？点解啦？ 系咁嘅。我去探父亲，点知佢个病仲未好翻，而我又归心似箭，咁啱有游客送咗两匹马嚟，咁、父亲就打发人驾驶马车送我翻嚟啦。 哦，原来系咁。 系啊。 王妃，咁嗰啲护卫队去晒边住？ 哦，仲喺后边啊。 吓、啊？哇！乜啲马咁犀利嘅？我在古书度呢就知道马是好大力，能够担当重任，可以拉车又可以作战，非常有用的。 是啊，那些由有马的国家来的游客都大力称赞啲马的。 是马是好有用，我一早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这种动物的。为王连见都没见过，今日先就开下眼界咋。 大王啊，马车好好坐嘅啫，大王试下坐啦好吗？ 好啊，好好。 咁请大王上车啦。 哦， 我陪你坐。 哦， 车夫预备。 系，我要随时坐出。 我都系，好好好啊。将军同埋侍卫，你哋企喺两边侍候啊。 大王。马车跑得好快的、人是不够它快的。 王妃，我们是军人，行得好快的。 我也是，马行得快，我们就行快点。 好啦，那你们看住啦，车夫开车啦。 遵命。是有几好的、你看好稳定，好舒服，快过坐牛车，舒服过坐轿。 马够大力噶嘛？嗱，个车厢都靓过牛车啦，你睇下几光鲜。 系啊，车厢布置得花团锦簇，马身高，成个车厢都高埋，坐喺度真零舍精神好多。王妃，你睇下。侍卫同将军追紧嚟，哇！佢两个跑到缩晒气。 系啊， 车夫车夫，请停车，请停车， 遵命。 系，唔好俾佢哋追得咁辛苦。 系啦，大王啊， 啊， 我哋都可以买啲马翻嚟养嘅。 系、我哋可以养马噶，王妃啊。啲马唔知系咩价钱，贵唔贵嘅咧？ 哦，唔会好贵嘅啫。 哦， 嗱，做生意嘅人都可以养马啦。 嗯， 何况大王系一国之君。 系，有理由。王妃，你讲得好啱，我可以买马，我更可以养马。 当然啦。 大王，王妃， 咩事啊？ 将军，好攰啊。系啊，大王，只马跑得好快啊。马车都咁快啦，何况只马添？ 我而家想买马，将军，你意见点样啊？ 大王，你想买马啊？好啊，如果有马嘅，将来我哋可以有骑兵，打仗嗰阵就会好容易打赢噶啦。 冇错， 我决定买500只马交俾你去训 练。哦，好多谢大王，你即刻定尽力而为。 将军，你的马术不错，好威风啊！ 多谢你丞相。哎，丞相来巡下我们啊。 将军，你日日训练马队都挺辛苦啊。 是啊，天未光就到马场，跑完一轮才天光，是挺辛苦的。还要巡视马夫喂马，马吃少一点就不饱，吃得多又挤，真是很麻烦的。 嗯，冇错，将军，你的责任真是大了，不过库房的支出亦都很巨大。500只马的饲料很重皮的。 那就是啊，丞相。 大王前一排都曾经讲过，他说如果长期是这样呢，都很难应付的。这样 说，丞相，那500只马拿去哪里呢？唔通卖咗佢啊？ 诶，咁又唔系？依照大王嘅意思呢，就系训练啲马去翻工。 哦，训练啲马翻工？ 嗯， 啲马会翻工嘅咩？ 啲马就唔会翻工，不过就可以训练下佢哋噶，系嘛？将军，你嚟咧，你睇到就明噶啦。 哦，好。 将军。请随便参观啊。 哇，咁多石磨嘅。咦，做咩有马喺度 㗎？将军，啲马咪喺度返工囉。 真係返工。 嗯， 马嘅工作场係草地，係原野，点会喺间屋度做功夫㗎呢？ 丞相， 呢件事究竟係点㗎？ 将军，马又好大食嘅，又要食好嘢，麦啊、谷啊、豆啊咁，每日供应俾佢哋，好皮重噶嘛。500只马，每个月个开支好大噶。 丞相，我哋国家一向富强，冇错，养马费用虽然系好多，不过都不至于养唔起啊，系咪？ 系啊，将军，你又讲得啱啊！我哋库房有大量盈余。但是库房的积蓄啊，是要来做国防的，不是要来养马的嘛。 丞相，马匹很有用的，有战争的时候马队可以冲锋陷阵，以一当十，如果只是用兵卒就怕没那么功效。请丞相三思。 将军，你又何必这么紧张呢？现在又不是劏晒啲马啊，又不是说不养他们，不过就要他们做一些小功夫而已。 不如这样，不要给一些好饲料喂他们，我就负责赶他们上山食草，减轻国家的负担。你认为怎样，丞相？ 哎，将军，我知道很痛惜马，同马很有感情，这点我了解的。不过山上面哪有咁多草啊，日日食噃，生都生唔切啦。 不过如果打起仗上嚟，到时点啊？ 真系讲咩打仗啫？啊，我哋正所谓小国寡民，几百年来啊都系与世无争嘅，冇咩国家会侵略我哋嘅，呢点你唔使担心啦。 丞相，正所谓居安思危， 系啦，将军啊。啊！要啲马翻工，系皇上嘅主意，唔系我想噶。嗱，好啦，我哋唔好讲咁多啦。吓，你睇下啲马点样做功夫先啦。开工， 准备，开工。 咦，侍卫，你嚟咗呢度啊？ 啊，系啊，我调咗嚟呢度训练马磨谷啊嘛。 乜你可以训练到啲马会咁转咁行嘅咩？ 嗱，将军，你睇下。啲马几落力，氹氹转咁行，行得几好。 丞相，点解用黑布包住啲马嘅眼呢？点解咁样？ 梗系有原因啦、啊。你都知啦，马咧净系惯咗向前行啊嘛。咁如果任得佢行咧，佢就唔肯就范去拉磨噶啦嘛，系咪？ 俾麻绳绑住条颈，梗系要听话啦。其实仲使咩用黑布包住佢对眼 呢？唉、哎，又唔系咁讲啦。习惯系成自然，要更改马嘅习惯咧，最好就唔好俾佢睇到嘢。咁佢只有顺从，唔咁转咁行。咁嗰个石磨咯，咪俾佢拉住咯。啊，咁啲谷啊麦啊，咁就磨到啦嘛，系咪？ 侍卫啊，你喺度做咩功夫啊？ 我咪训练啲马氹氹转咯。 训练啲马氹氹转？ 系啊，初时啲马都唔肯嘅，后来我用黑布绑住佢哋对眼。佢然后就蒙查查咁任得我哋冇啦， 丞相，咁系咪500只马都要拉磨咧？ 咁又唔系，咁又唔系嘅，梗系有啲唔使噶啦。嗱，皇上嗰几只啊，你心爱嗰两只啊，我嗰只啊，咁呢20多只马都可以免疫啦，系咪？ 前线报告，敌兵已经进攻，将军带咗兵出城迎战啦。 丞相，战争究竟点样啊？ 而家等紧报告。侍卫嚟啦，侍卫点啊？吓， 报告大王，敌兵已经攻打入嚟啦。将军喺前线告急，话敌兵有马队，人强马壮，形势好威风。将军话要派马队出战喎。 冇错啊，我哋有马啊嘛。丞相，我哋啲马有用途啦。 系咯，快啲出马啦。 大王，王妃。啲马喺磨坊，我而家去调动。小卫，你跟我嚟。 系， 真系养马千人，用在一朝。我下令派500兵士立刻组织胜利骑兵，即刻出战。 遵令，全令500兵士立即齐集磨坊。 遵命， 每人拉只马，立即出战。 遵命。咦？丞相啊，啲马唔系啲对板喎，唔想行嘅，缩翻转头嘅。 哎呀，佢系畜生嚟啊嘛，边有咁咪行咯？总士兵驾兵，嗱系咪啊？嗱边个就得啦？睇下跑得几快，真系好用嘅。侍卫，我哋上山头观战。 好，咁我哋上山啦。丞相，我哋就喺度得咯。 哈哈。睇下，几威风！500只马冲晒出城，几有形势。我哋都系人强马壮啫，大阵仗咯。 喂，乜咁嘅？啊，成堆马混埋喺一堆，冇乜依喐咁啊！ 哎呀， 唔见有冲锋陷阵嘅姿势嘅。 弊啦！哎呀，乜咁噶？啊，啲马氹氹转咁行嘅。哎呀，弊啦！啲马仲以为自己喺磨坊度磨紧麦啊！哎呀，死啊！佢哋氹氹转咁行， 弊啦！王妃，呢次弊，习惯成自然啦，呢次弊啦。 大王，我哋唔够人打，呢次束手就擒咯。 佛陀，这个故事真是一个好教训，习惯成自然，我明白了。 官长，既然你明白那就好了，但凡想求善的果报，要临终那阵自己的心马不乱， 随意投生善趣，或者往生净土，咁就一定要先行调伏心灵。所谓心猿意马是最难控制的，这些都是靠平时用功，时时记住戒律，有规有矩，然后才可以有功效的。 佛陀，你的指导好有意思。 若果不是平时有修养，到要守戒律之做，那就离不切了。因为心猿意马，盘旋萦绕，冇办法如意。即是好似啲马喺磨坊拉石磨拉得耐，就唔能够冲锋陷阵保卫国土啦。 佛陀，我而家完全明白，真係要时常将善心戒律记住，仲要时常做添。 官长，你好有智慧。